陷阱，奇迹的感觉像命中注定的危机，很危险，为你失控每天、微笑那么甜，比满天烟火还耀眼。被你想摘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晴天，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围绕在你肩前守护你的嘴边，想穿碎永恒的语言，只为你实现哦，你所有心愿，在慢慢靠近的一些最爱你，快乐画面，一颗爬上去的路叶，摘上是路有美，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晴天，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围绕在你肩前守护你的嘴边，想穿碎 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让人佩服前辈演员的素养功底。好，听完了这段作品，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一时段为您带来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半，空中笑林，尚远和您再见。 一分起投，随心存取。现在使用农行掌上银行购买农银快易宝产品。